第97集啊。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至少我和巫贤蝉的家还是足够温暖的，能给我带来100%的安全感。在这房子里有这个世界给我最大的善意，有我们生活的痕迹，有我们爱着的证据。巫贤蝉仍然没有回来，我知道这事儿有点大，可能很难处理，但我仍然感觉到了一丝委屈。这委屈是前所未有的，铺天盖地而来的，像洪水一样把我紧紧地包裹在里面，让我感到窒息与难过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爱人这个时候不在我的身边？为什么我要自己面对这些毫不掩饰的恶意？为什么？我不明白，难道我不需要保护吗？为什么他不在我的身边呢？我握紧了那金属质地的铃铛，试着感受着因为被我攥着而变得温暖的温度。 别怕，有我在这儿，谁也伤害不了你的。 一个空灵的女声从铃铛里传出来。我迟疑了一下，试探地问道，黎奴，是你吗？她的声音更清晰了些。 是我，是我呀。哎，你放松一下，让我出来。 我攥得更紧了。 不，我不能，我害怕。 他的语气温柔而有耐心。 别怕，我是黎奴，你把我放出来你就知道了，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我来的。 我紧张地说道。 不行，我害怕。 你怕什么呀？你是开天辟地第一本老黄历，是上天赠予地府的掌管世界万物的命运簿，谁能对你怎么样呢？ 他这么一说，我感觉好了一些。啊，那我放你出来哦。我松了松手，让那铃铛从我的指缝间滑落下来，顺着铃铛的缝隙之中钻出来一个半透明的金色魂体，是一只狸花猫，蹲在我不远处，优雅着舔着自己的爪子。它周身围着一圈光晕，看起来像是太阳的光辉，很温暖，在引诱着我过去摸一摸，驱散一下我自心底油然而生的寒意。他没等我过去，在原地伸展了一下身子，变成了巫贤蝉那么大的猫猫，走到我身边来倒下，露出了毛茸茸的柔软的白色肚皮，用爪子拍了拍。 来，过来。 我跪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将整张脸都埋进了这肚皮里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一盒凉了一整天，终于被塞进微波炉的便当，整个人都软了下来，变得暖洋洋的。意犹未尽地蹭了几下之后，我彻底缓了过来，抱着他一起躺在了柔软的地毯上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轻轻地揉着他的肚皮，感觉好受了不少。他隔空踩了几下奶。 说来话长啊，总而言之，这是上面跟地府的一场持续了许久的战争，现在终于摆到了明面上，人间就是他们的战场。 嗯，什么意思？我并没有记录这些东西啊。 你当然没有记录，你是上天赠予地府的老黄历，你是属于下面的，这些事情记录在天机石上，是上天之上人人都知道的秘密。 天机石是女娲补天之后所剩无几的神力凝聚而成的一块石头，在这上面记录着上神与上天的一些秘密，是人间与地府不能知道的书。它公正地记录着神仙们的想法与动作，直白而不加修饰。黎奴把肉垫伸过来让我揉捏。 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就是因为知晓了这个秘密。玉帝私自释放了当初被关押起来的恶意之神，把他放到了人间，试图挑起人间与地府的纷争。 他说，原本玉帝就是想把人间作为一个罪恶之地来存放罪恶与怪物，因为玉帝看不上这些泥土出身的人类，觉得女娲娘娘捏出来的人类肮脏不堪，出自泥土， 又有女娲的半妖血统，人间活该就是恶意做主，该是炼狱。他曾经跟阎王研究，把天上地下对神有威胁的怪物都送往人间，来保证天上地下的和谐。阎王没有同意，地下原本就比天上离地上近一些，阎王在那个时候年幼爱玩，在人间游历山水，照着人间的样子建造了地府与地狱，自己选择了判官跟黑白无常，牛头马面。阎王喜欢人间，尽管人们有些害怕他，但他戴着那恶鬼面具游历人间的时候，老人孩子都会给他送一些吃的喝的，因为他看起来有些衣衫褴褛，食不果腹。他们虽然怕他，但是也会靠近他，给他送上吃的喝的，就像是对待平常的乞丐那样。他曾与黎奴聊天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，他说他因为无聊变做了一个弃婴，将自己放在了一个闹饥荒的村口，想看看人类对于同类的同情到底能到什么地步。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被一户人家捡走，他们围着他又哭又笑，最终决定烧一锅开水饱餐一顿，因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已经因为没有奶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。原本阎王是无所谓的，他不怕疼，也不过是来体验人间，于是也不哭不闹地冷眼旁观。直到水烧好，家里稍大一些的那个孩子忽然叹了口气说道， 算了，这孩子是无辜的，反正弟弟要死了，不如我们吃弟弟，把这个孩子当成弟弟养，弟弟是自己人，不会怪罪我们，这孩子却是无辜的。 这孩子只有5岁左右，却说出了这样的话。饥肠辘辘的父母因为这一句话相拥痛哭。再后来他们没有动手，而是男人女人轮流用自己的指尖血喂养着这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尽管有一个不是亲生，而是捡来的。 他说他欠人间一条命，所以你也不用怕，这人间是有人护着的。 我笃定地说道，我也会保护这人间，毕竟我记载着这世间万物，这世间就是人间。此时窗外夕阳西下，太阳洒下了余晖，就像一个母亲在拥抱自己的孩子。在乌县山回来之前，我们也得为这人间做些什么。我站起身来，去浴室洗了把脸，侧过头无比认真地问黎奴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黎奴跟上来，慢悠悠地晃悠着尾巴， 倒也很简单啊，先让人类与这世间万物建立善意的链接，简单来说就是先给每个人送去一只猫。 他歪了歪头，紫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笑意，猫我有啊，我有的是，我骄傲地说道，开玩笑，我可是有猫咖的人，谁还没个猫了。于是我带着黎奴去了猫咖，闪闪跟亮亮正在擦着玻璃窗上被人恶意泼洒上的油漆，见到我们来了，亮亮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， 唉，我们不过去玩了一下午就这样了。 我去看了那些用油漆写的字啊，畜生，骗钱的，脏死了，早晚得病，这些不好听又算不上是什么诅咒的话，让我也有些无奈啊，算了。孩子们干活啦！我的猫猫大军们整整齐齐地并排向我走过来，我蹲下去挨个摸了摸他们的头，去吧，去给人类送一些善意。猫猫大军们就这样喵喵叫着跑走了。